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市人民政府致信首都市民。 北京今天起到9月3号，每天3点到24点，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全市85万群防群治力量投入2大活动安保工作。 市属企业把握机遇深化改革，上半年资产总额同比增长16.5%，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5.3%。 市政一卡通试点机器自助退卡已在东直门、金融街两营业点试运行。 8月份北京二手房贷款签约量比7月同期上涨13%，下半年银行房贷市场额度有望收紧。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人民政府今天发表致首都市民的一封信。9月3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是全党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确保纪念活动的安全顺利进行，本市将采取相关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并视情况调整公共交通的运行时间、线路和车次。此外，还将对纪念活动涉及的部分区域受惠车辆进行集中清移，并已安排了临时停放地点。请您注意收听收看媒体发布的相关信息，按照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的提示，及时将涉及的车辆挪移到指定地点停放，认真遵守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这些措施将可能给您的生活和出行带来不便，市政府恳请您给予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 从今天开始到9月3号，每天凌晨3点到24点，机动车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限行期间，全市违法监控探头自动对违反单双号限行规定的车辆进行筛选，经人工审核后进行处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市交管局指挥中心公园警官最近接警时发现，市民对单双号限行措施还有一些疑问。 限行的范围是全北京市范围内都要遵守单双号限行规定，也就是说包括五环外的地区。另外，限行的时间是每天的3点到24点，也就是说包括周六日在内也是要遵守限行规定的。外省市牌照的小客车在周六日同样也是要遵守单双号限行规定，而且同时还要遵守早晚高峰不能进入五环路、含五环主路这个限行规定。 单双号限行不只是针对私家车，公园说， 本市各级党政机关和本市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包括国有企业的机动车，全天是80%的限行率。 五日至尾号轮换期间，五环外的监控探头不启用查限行的功能，而单双号限行期间，五环外的也将自动启动筛选车辆尾号功能。 我们每天3点到24点，在全市的行政区域内，对违反通告限行规定的车辆呢，进行实时的记录，并且呢，纳入到交通执法系统中进行处罚。系统启用之前呢，我们已经对道路上的监测系统呢进行了测试，确保这个执法信息的准确和有效。 此外，交管部门表示，对违反限行通告的车辆将严格管理，依法处罚。公园说， 对违反限行规定的违法行为呢，交管部门将依据相关规定处以100元的罚款。对违反禁令标志或者既违反禁令标志又违反单双号限行规定的，依法处以100元罚款，记3分。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开始到9月3号。北京市执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为提高运力保障乘客出行，北京地铁所辖各线使用平日列车运行图组织行车。本周六田径世锦赛开幕当天，8号线采用新编开幕式列车运行图组织行车。8号线奥体中心站从中午11点到末班车临时封站，列车通过不停车。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制规定，北京市政府决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期间，对本市部分区域实施无线电管制。 9月3号0点到12点，对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东三环燕莎桥至十里河桥以西，南二环蔡胡营桥至左安门桥向东延伸至十里河桥以北，西二环西直门桥至蔡胡营桥以东，北二环西直门桥至小街桥向东延伸至燕莎桥以南的区域实施无线电管制。管制期间，全市范围内停止使用业余无线电台、校园调频广播电台、无线寻呼台、中继台、各类航空航海和车辆模型无线遥控设备，以及采用寻呼方式设置的发射台。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从今天起，全市各主要大街、社区、商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将出现一批佩戴红袖标的志愿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地区，总数在85万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配合公安机关做好社会面巡逻防控工作，确保两大活动安保工作顺利进行。全市社会面将按照每个街巷胡同有人巡、重点部位有人守、内部单位商场门店集贸市场有人看的部署要求，对发现的不安全隐患做到第一时间报告属地派出所和相关专业部门及时处置。 据北京日报报道，不符合首都功能的通通疏解出京，另起炉灶，留在北京的转型升级，实现华丽转身，加大与经济的合作，下好协同发展这盘大棋。疏解、转型和合作是市属国企在迎接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场大考时使出的三大招数。凭借这三招，市属国企在紧紧把握这一重大战略机遇的同时深化改革。今年上半年，本市市属企业资产总额达31,787.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5%， 实现利润264.8亿元，同比增长 15.3%。 新闻广播消息，2015年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8月22号开幕，奥林匹克公园南园闭园一天，鸟巢、水立方等停止对外参观游览，观众需持当天世锦赛比赛及开幕式门票经安检入园。 8月22号，2015北京田径世锦赛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开幕。炎炎烈日下，为预防运动员中暑，气象部门专门为本次世锦赛增设新设备，测量鸟巢及马拉松赛程中的暑热指标。为防止极端天气对比赛造成影响，气象部门还将加密气象探测，提供精细化的气象预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在鸟巢，记者见到了黑球湿球温度计，这是专门为了测量暑热指标而新设置的仪器。它看上去像一个天平，一端是一个黑球，另一端是一个湿度测量仪，是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吴宏毅介绍说。 它是综合表示人体感觉这个温度的一个指标，就暑热指数啊。它由三个温度组成，包括气温，还有一个就是黑球温度，它表示热辐射的一个温度，就人暴露在阳光下的一个感觉的一个温度，然后还有一个湿球温度，它是测跟空气湿度相关的。 本次世锦赛黑球湿球温度计将分别设置在鸟巢、运动员热身场、马拉松比赛起点及半程位置，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在大型比赛中大规模使用这种设备。 我们20分钟就更新一次数据，那根据这个指数然后来判断，绿色的就表示低风险的，黄色的就是中等，红色的就表示高风险，黑色就表示极高的风险。如果现在高风险的，裁判长他有可能会推迟比赛。 除此之外，鸟巢周边还设置了6个自动气象站，在开闭幕式期间，气象应急指挥车也将在现场辅助指挥中心气象服务室提供现场观测服务和应急气象保障。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了解到，今年年内本市将有一批自助退卡机上岗，方便市民及时退卡退款。据了解，目前本市有5000多个一卡通服务网点，但退卡点只有125个。为了方便市民退卡，一卡通公司今年将首次推出自助退卡机，缓解人工网点数量不足带来的排队困扰。目前自动退卡机已经在一卡通东直门营业厅、一卡通营销中心试运行，今年年内计划在交通枢纽等需求量较大的区域推出一批。自助退卡机使用时非常方便，只要将卡片插入机器并点击退卡，机器就会用语音和文字提示用户用支付宝扫描二维码， 扫描完成后，卡片押金和卡内余额就及时转入支付宝。同时，它还是多功能一体机，除了退卡功能，它还能够完成一卡通购卡、充值、查询等。 据北京日报报道，最近双井街头出现了几处自行车免费租赁点，不过与整齐划一的公租自行车不同，这儿的自行车颜色款式各异，它们是由僵尸自行车改造而成，不需要押金和租金，市民只需登记身份后便可借用。据介绍，今年五月双井地区开始面向居民回收闲置自行车，双井城管执法队的相关负责人说，他们还将不定期到各社区回收自行车。本月底，双井还将新开设三处服务点，共有150辆自行车可供居民租用。 记者昨天从北京多家房贷签约中心了解到，截至目前，八月份北京二手房贷款签约量比七月同期上涨13%左右，多数银行仍然能够享受首套房88折利率优惠政策。业内人士分析，进入后两个季度，银行房贷市场额度有收紧的可能性。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明的报道。 购房者宋女士上个月购买了一套二手房，记者在某二手房贷款签约中心遇到她时，正在办理商业贷款手续。 利率，因为我是二套房，那利率没什么优惠，贷的也稍微多了一些，所以我觉得相对还行吧。 这家签约中心设有40多家银行的办理点，和宋女士一样，前来办理贷款的购房者不在少数。签约中心王经理告诉记者，八月贷款量较七月同期上涨了13%左右，主要还在于大部分银行仍在执行最低88折利率，放款周期也比较快。 当银行受理交易双方的资料齐全了之后，通常5个工作日就可以批下来这笔贷款。现阶段在批和放的这个环节没有什么太多的积压，它不像公积金只能在那一个场所办理。 正像王经理所说，公积金贷款放宽政策后成为越来越多购房者的首选，可是其办理周期也在延长，特别是国款公积金。 它对于80万以下的客户批贷的周期大概期在20到25个工作日，如果在120万，这个周期就要在30个工作日以上批贷了。 购房者宋女士也表示，为了抓紧过户且贷款额度高，只好选择商业贷款。 国款公积金手续上比较麻烦，时间太慢，然后办不完影响那个业主拿钱。 各贷机构伟嘉安捷发言人孔丹向记者透露，进入下半年后，各位银行会逐渐收紧放款节奏，贷款额度也会受到影响。 现在也看到了北京已经开始出现量价齐涨的这么一个趋势了，所以整个的银行系统也在有意义的放款加速度，让这个市场降温一下，也是在规避一些市场的风险。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最正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公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美国好人 ，very good， 转移汽油，美国人聪明 ，very good，very good。 这是影片《飞虎谍战》中一位桂林人和一位美国飞行员的对话。随着一声爆炸，他们联手炸掉了央唐机场的跑道和加油站，为的是在飞虎队撤离后不让这个机场被日本人重新利用。影片中他们虽然都不同程度受伤，但脸上胜利的微笑和诙谐的对话让人感到反对法西斯的立场不分国界。1942年到1944年，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飞虎队，在桂林建立了秘密基地央唐机场，并为当地培养出上百名空军飞行员。他们与陆军部队联合作战，共击落击伤日军飞机2600多架，对增强我国空军力量和扭转抗日局势起到关键作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说起飞虎队，人们常常会想到陈纳德，想到驼峰航线。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1942年飞虎队将桂林的一处山坳开辟成了秘密基地， 那里就是当年的央唐机场，今天的美国飞虎队桂林英式公园。从桂林市驱车20公里就来到了央唐机场，看到这片三面环山的隐蔽空地，便不难理解为何当初陈纳德将军选择这里作为基地。专门研究飞虎队历史的桂林市临桂县文联主席李明才说， 当时这个央唐机场就是一块荒地，临桂县有一个李宗仁将军发现这个地方建一个军用的机场非常的好，它是易守难攻，隐蔽性又好，1934年初步建成了。抗战以后，陈纳德将军都看中了这么地方了。 很快，机场建成后的第二年，陈纳德将军就率领12架战斗机到达桂林。今年87岁的老人龙凤高，当年只有8岁，就住在机场旁的村子。他记得飞虎队初到桂林时，人们瞅着很是稀奇，因为这些美国人个个长得人高马大，好多还留着大胡子。 开始就好怕，因为讲话不同，他的眼睛也不同。后来慢慢说，他对我们蛮好。他那花生糖他这小孩都给你的。 您得过没有？ 我得过啊，后来我们越高越输了，他爱打那个棒球的，那跟他们在一起。 这位龙凤高老人与美国大兵的交情可不止一块花生糖这么简单。1943年一个秋天的晚上，龙凤高和弟兄几个在央唐机场旁为一位死去的亲人守灵。几个小伙伴去上厕所时，一脚踩到了一个跳伞受伤的美国飞行员， 吓得大叫。有手枪的，有个降落伞。我哥哥年纪大一点，在懂这个事啊，他知道是美国飞虎队专打日本飞机的，快去烧香糖水，灌了吃以后呢，18分钟他就能动了。 后来村民们编织了担架床，步行10多公里，硬是把受伤的飞行员抬回了央唐机场。飞虎队得知自己的队员获救，感激的拿出香烟回报村民。同年，飞虎队利用央唐机场天然的山洞设立了指挥部和指挥所。临桂县文联主席李明才说， 飞虎队这个期间啊，击落了日军2000多架飞机，基本上就占整个抗战时期的占了1/3，立下了赫赫的战功。 70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早已消失不见，曾经的央唐机场被移交给了当地人民政府，建成了占地250亩的美国飞虎队桂林英式公园。开园当天，前美国飞虎队队员92岁的温雅德也回来了。他跟曾经的中国战友抱在一起，潸然泪下。 刚到中国来，看到的中国是个贫穷落后、到处是饥饿的国家。但是呢，看到人民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还去为自己国家争取自由，非常感动。他也整天读报纸，看到日本人现在千方百计想把这个历史啊歪曲掉。他说，这就是他想我们如何在一起，要把这个传下去。 在92岁的温雅德眼中，70年后的桂林依然是风景如画，而不一样的是，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足而平静，人们眼里再也看不到恐慌和不安。在曾经的央唐机场原址，如今的美国飞虎队桂林英式公园里，人们认真的参观，小声的交谈。按照规划，这里将成为免费的教育基地，面向所有人开放。毕竟，了解战争才会更加珍惜和平。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北京卫视将于下周推出原创力作，用详实的历史档案文献、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生动的讲述、独特的电视语言，铭记历史，致敬英雄。大型系列纪录片《伟大的贡献》将于8月24号到9月1号每晚10点15分播出。北京卫视档案栏目组200多人的国际摄影团队和制作班底，历时6个多月，查遍14年全国抗战的相关历史档案和文献，梳理出6000分钟珍贵影像和40万字的文献资料，最终以8集共480分钟的纪录片呈现给观众。 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报道，昨天，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将30位抗战老兵口述抗战影像史料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捐赠史料里，这30位抗战老兵口述抗战，内容涉及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中国抗日战场一系列重要战役，许多战争资料是首次发现，对于全面研究中国抗战史具有重要价值。今后，市民可以直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现代化的音视频技术，对抗日战争有更直观的了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0，接下来请听简讯。记者昨天从市规划委了解到，地铁昌平线2期的5座车站从南到北正式定名为北少洼站、昌平东关站、昌平站、130景区站、昌平西山口站，预计今年年底开通试运营。 机场巴士首都机场至世纪坛客运班线将于今天起进行优化延伸，调整后为首都机场、中华世纪坛、六里桥客运主枢纽站。线路调整后，发车间隔由原来的60分钟缩短为30分钟一班。 民航局近日再发公告，重申禁止旅客乘机随身携带托运打火机、火柴，充电宝只能随身携带，不能托运。严禁携带额定能量超过160瓦时或未标明数值的充电宝。首都机场全面杜绝不符合民航规定的危险品登机。 北京市食药监局昨天通报25批不合格食品全市下架，其中知名品牌益利旗下门店销售的散装麻辣花生检出过氧化值超标，详细的下架食品名单市民可以登录市食药监局网站查询。 北京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信息百度地图昨天上线，市民可以在百度地图上了解到10000多个北京乡村旅游村户园区的信息。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腾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晴，偏北风1-2级，气温20到24度，相对湿度70%。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4G，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网售假学生公交卡能使用能充值，从何而来？热线回声，怀柔雁栖岛景区表示不再对婴儿和儿童收取全价票。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学生公交卡本来是为了给学生提供出行的方便和实惠，也只有在校学生才有资格办理。然而网上却有人兜售学生卡，还附带学生证。那么这种卡是真的吗？又是如何办理的呢？请听新闻广播实习生郭强的报道。 日前记者在某网站上看到有不少售卖学生公交卡的信息，打的基本都是最新坐车省钱的旗号。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卖卡者，对方表示一张学生公交卡附带学生证要价180元，并承诺可以正常使用和充值。 现在是有两种，一种是那个全新的，就2015年的卡，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回收来的旧卡。全新的肯定就是好激活好充值呗，完了余额还比那二手的多一点。现在是搞活动嘛，送2个学生证、一个注册章。 经过讨价还价，记者最后花费170元从一名卖卡者手中买到了一张学生公交卡，并附有标有北京交通大学字样的学生证。对方发来几张图片，告诉记者该如何填写信息。记者使用该公交卡分别乘坐了公交和地铁，发现均能正常使用。随后记者按照对方给的可充值的网点，分别来到了四惠公交枢纽站、东直门公交枢纽站以及北京站东的403公交终点站，发现均可以正常充值。 就是现在这个是可以充的是吧？ 可以啊。 卖卡者称旧版的学生公交卡是从高校学生手中回收， 而新版则是从公交公司拿到的。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北京公交集团，工作人员表示， 这种情况的话，咱们都是由学校这统一到这，咱们这办理多少学校多少名字，他都对多少人呢，他不可能说有这种私自的这种情况啊。 记者拿到的是带有钢印的北京交通大学学生证，在充值时工作人员并没有质疑证件的真假。记者拨打了北京交通大学宣传部门的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一般学生卡只有就是学校给办理的，一般在外边流通的都是不是正规发行的，学生卡只有学校可以办理的，自己是办不了的。 然而大量售卖的学生公交卡究竟从哪儿来？本为了方便学生群体的优惠政策却被钻了空子，究竟该由谁来监管？我们将继续关注。 热线回声。新闻热线之前报道，霍先生在8月8号带着不满2周岁的女儿去北京怀柔雁栖岛游览，但却被工作人员告知孩子也要收取全价票。当时他认为这种规定很不合理。 我们为4位成年人购买了4张票，准备入岛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拦住我们，他说必须得小孩买票。我说小孩才2岁，怎么会要买票啊？他说我们公司规定，只要是人，哪怕是出生一天的婴儿也要买票，你的孩子是不是人嘛？所以呢，这个当时就引起了我强烈的不满啊。 当时热线编辑联系雁栖湖景区时，工作人员表示， 是不是那个小孩也得买票？ 对，就是按人头算的。 特别小的小孩也得要是吗？ 对， 也得要全票。 对，100块钱一个人，这都是统一规定。 前不久，霍先生收到了怀柔区相关单位的答复。 怀柔区旅游委给我打过电话，说呢，大概上周他们召开了一个包括雁栖湖相关企业参加了一个协调会。那么后来企业的一个负责人在电话里跟我进行了一个道歉，然后说呢，他们也答应去修改像儿童和婴儿收费的这个政策。 另外，热线编辑也向雁栖湖旅游开放公司的徐经理求证， 我们现在已经把报告请示已打上去了，它需要一个过程，准备对这个婴儿实行免费。 1米2以下的儿童呢？ 儿童按照目前的这种政策呢，准备实施一种的优惠。 徐经理表示，雁栖湖景区是完全按照旅游法的相关规定对1米2以下儿童实行免票的，但是雁栖岛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之前实行按人头收费。 雁栖岛是北控集团的经营场所，本身它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是不对外开放，后期是因为这个怀柔区政府协调市政府要求它对公众，比如说部分开放，每天限定人员上岛参观， 就相当于是通过这样的协调之后，每天有400个名额。 对对对，我们得有20-30人的一个队伍，满足这些个上岛的人的需求。所有的场馆方案都是企业化投资，现在我们也要核算成本。 对于怀柔区旅游委的快速反应和处理结果，霍先生表示比较满意，不过这只是第一步，还是希望相关的改善措施能够尽快落实。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58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 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清凉，投保满额就送车载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就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阴养血、调和肝肾，缓解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刘家窑桥西到刘家窑桥东由西向东直行车多，另外六里桥由西向北左转车多。 为什么神州专车的车都特别信得过？神州专车仅采用专业车辆，配备 OBD 全程车载诊断系统。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神州专车就是安全。